你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1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点02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由文学名著改编成的图像小说。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老朋友高级编辑玛格丽特读书的创始人刘颖女士，欢迎刘颖。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颖。 怨我了，推子推错了，来再隆重的介绍一下啊。欢迎刘颖，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是刘颖，谢谢米夏，谢谢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由文学名著改编成的图像小说。文学名著有的都是大部头啊，读起来觉得有点心理压力，有点门槛。 没错， 但是最近刘颖读了好几本，好多本这个图像小说。 是是， 有的是他读完之后又去找了名著，他觉得这是一个门槛降低了的一个很通畅的渠道。 对，是个捷径。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他的阅读感受。我们耳边现在听到的曲子是1996年为了纪念日本的一位作家，他叫宫泽贤治诞辰100周年，作曲家久石让根据原著啊创作的这张专辑。那么这个小说的名字叫银河铁道之夜，我把这个声音推上去，大家感觉一下有没有夜空，有没有银河的感觉。一会儿我们就要走进这本图像小说《银河铁道之夜》。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说说这本《银河铁道之夜》。很多朋友可能看过 或者是看过他改编成的影视作品啊。 对， 这在日本是一本非常著名的小说。 对， 对， 对， 我们来说说他讲什么样的故事。 对，其实这本书的故事呢很简单，一个很贫穷但是又感到很孤独的男孩叫焦班尼，他和他的好朋友科内贝拉一起乘坐银河列车在宇宙中旅行，他们在旅途中呢遇到了捕鸟人、坐船失事的师生三人，还有很多旅伴，也下车观看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风景。尽管这次宇宙之旅呢是焦班尼在山坡上做的一个梦，但是在这趟旅途中呢，焦班尼强烈地感受到了要为他人的幸福而努力的这样的一个信念，而且他还听他的其中一个旅伴告诉他，在你追逐理想的过程中，不管多么痛苦，只要是朝着对的方向前进，那一定会一步一步接近幸福。那故事内容呢其实很简单，讲的呢就是这样一趟，一个小男孩在山坡上做了一个梦，梦境中呢和好朋友坐一辆银河列车穿越宇宙的故事。但是呢我们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啊，其实它这里面的内涵和寓意是非常深刻的。在介绍这些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宫泽贤治，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宫泽贤治呢，他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为日本代表性的国民作家。他是生于日本一个非常贫穷，也是一个非常寒冷的一个县市。他自己小时候呢，特别喜欢收集矿物，长大了之后呢，成为一个很著名的童话作家、诗人。但是他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身份，他还是农学家和教育家。他的作品呢都有很深刻的象征性，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1933年的时候他因为发作了急性肺炎去世了，所以他在世的时间呢只有37年。可以说在日本啊，他的作品是家喻户晓的，很多中小学的国语课本都收入了他的作品。另外在2000年的时候呢，日本朝日新闻做了一项调查，这个调查呢就是请大家票选出在这1000年里非常受欢迎的文学作家的名字，宫泽贤治位列第四。 虽然他在1000年的后面，很后面出生啊。 对对对，但是呢尽管我们看到这本《银河铁道之夜》啊，现在就拿在我的手里，这个封面呢是非常的唯美，刚刚米夏呢给大家播放的那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动听优美，但是实际上作家创作这本书这样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一个比较伤心的事情，就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妹妹去世了。这个打击呢对他来说是很严重的，所以他其实是在妹妹去世之后半年搁笔不再创作，一个人呢到北海道库页岛旅行。在这次旅行之后呢，他就创作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银河铁道之夜》，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悲伤的这样的诗作啊。所以说这本《银河铁道之夜》的直接原因是家人的去世，但是呢这本《银河铁道之夜》其实背后它还有一个更深沉更持久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动力，我们稍后再讲。但是我现在需要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呢，这本《银河铁道之夜》啊，其实到宫泽贤治去世的时候也没有被全部的修订完毕，所以呢在他去世之后，很多研究他的学者发现了一共有4稿。那怎么判断哪一稿是宫泽贤治的最终版呢？这些学者呢就按照时间顺序找出了一版作为这个《银河铁道之夜》的最终版，所以我们今天拿到的这本书里呢就收录了《银河铁道之夜》的最终版。除此以外呢，这本书呢还和其他的之前的版本区别很大的地方就是这本书的编绘者，因为这本书是由名著改编的图像小说嘛，它的编绘者曾村博还特别收录了之前的3稿里面的第3稿，因为这3稿第3稿里面最后出现了一个博士的形象，所以呢这本《银河铁道之夜》里面还附加了一个布尔卡尼罗博士篇，就等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里面是有2个版本，一个是最终版，一个是初期稿。 我们刚才呢其实提到了这本书的编绘者曾村博啊。曾村博呢在日本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漫画家，他的最主要的一个画作的特征呢就是猫的形象，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书里呢宫泽贤治设定的一些主要人物都长出了尾巴和耳朵，都是一些猫的形象，这确实也贴合咱们这本书是这个童话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之所以会增加这个布尔卡尼罗博士篇，就是刚刚咱们讲到的宫泽贤治的初期稿，其实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呢也和曾村博有关，因为这个布尔卡尼罗博士篇它在体量上在内容上，在作者的这个想法和理论的表达上，其实它都要更加的全面。那么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两个其实内容近似的作品都放在同一本书里呢？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宫泽贤治和这本书的主要的核心的理念，我们再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样便于我们更加的理解这本作品啊。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读一本书啊，如果你不了解背景，就是不了解他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他的文化背景，甚至他个人的经历，你可能仅仅看到一个故事，你还会觉得这个故事不过如此，好像没有什么东西那么深刻，为什么大家都说好？ 对， 那是因为你看的角度， 对， 你只从这一个角度去看的，你只看到它一个面，那么其实它是一个立体的。如果我们评判一本书它的价值，你要看它所有的面，它立体展现你面前给你的那种冲击。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银河铁道之夜》啊，包括刚才刘颖介绍的它的这个叫编绘者，就是画他的人啊，这个曾村博都说，他说这本书啊，我20岁读的时候我都读不懂，然后呢我就读了一遍就放在那儿了，数年之后又读，读完后觉得还是不太懂，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初期稿或者是最终稿错综复杂的一个版本，还因为里面充满了不明词义的单词，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作者宫泽贤治内心存在许多难解的意念。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走进作者的内心，走进他创作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去看一看他多面的那个多棱的那个闪亮的那个宝石。 对对对，就像刚才米夏说的啊，那个编绘者曾村博其实也是在很多年的过程中也一直在研究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还有一位宫泽贤治的研究权威啊，他的名字叫天泽退二郎，他也这样评价这本《银河铁道之夜》，说宫泽贤治的人类童话和少年小说其实都突出了生存与死亡的重要主题。那么其实一个只生活了37年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厚重的一个主题在自己的作品里呢？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要回到作家的这个生平，他的人生历程，来发现一些他作品的最深沉的一些奥秘。其实刚才我们讲过啊，宫泽贤治呢，他是出生在日本一个非常贫穷非常寒冷的一个县市，但是呢他自己呢却出生在一个富商之家，这样的话呢他其实从小就开始把自己特别幸福啊特别温暖的这个境遇和身边的劳苦大众做比较，这样的话其实他就产生了一种悲天悯人的这样一种情怀，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为了他人的幸福可以随时牺牲自己的这样一个牺牲精神。 你看我们现在经常说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是站在另一个角度说这话的是吧？他炫富，他那么幸福，我看他不幸福，我快难受死了。 对， 这人就是这样的，无论你站在哪一个角度啊，哪一个维度，很多人和你不一样的时候，你那种高处不胜寒，那种痛苦也就来了。 对对，正因为他有心理上这种甚至是可以说是赎罪精神啊，所以在他长大之后他就开始进了一个农业技校，学了农业知识，然后回到农村，到一所非常普通的农村学校里教农民怎么种田。即便如此，他当了4年的教职之后，他甚至也是不顾家人的反对，又把这份可以领到工资啊，就咱 咱们现在可以说领到固定工资的这样一份稳定的职业给辞退了，目的就是想摆脱这种怎么说呢，丰衣足食的生活，想真的到农民中间当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民。这之后呢，他就到了，本身刚才咱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县很贫困，到了这个县里最贫困的一个地方，搭一间草房，每天白天耕种，晚上给农民讲课。所以呢，他积劳成疾，最终刚才我们也提过了，得了这个急性肺炎，不幸早逝了。除了我们今天刚才看到的这本呢《银河铁道之夜》呢，其实啊，这个宫泽贤治是非常多产的一位作家，他在他在世的时候一共创作了94篇童话，1000多首诗歌，但是呢其中只出版了一本诗集，还有一本童话集，而且还是自费出版，只有自己的亲戚朋友读过。所以呢在他短暂的这个有生之年啊，他这种其实在我们现在看来也是超越常理的这种人生选择吧，其实既不被他自己的家人，他长期和父亲的关系是很对立的，也甚至也不被他帮助的那些农民理解，在当时当地的所有人的眼里，他们看待宫泽贤治， 农民为什么不理解他呀？ 对，就是这些农民帮助了他，农民也不理解他，认为他只是一个充满了幻想和热情，但是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者， 和现实离太远，不接地气。 对对对，是很凄凉的啊。那个宫泽贤治呢，就在自己的一部作品里面说过，我只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的问题，那就是希望所有的生物都得到真正的幸福。他不仅是有这个理念啊，而且他自己在行动中也是把这自己的这个想法一语贯之。比方说他白天种菜，种了一园子菜，有农民过来可能就偷走了他一颗白菜，然后他一点都不生气，而且怀着一种很平淡的心理呢，把这个小事儿还写到自己的诗作里。所以说这个人呢，他和咱们的思维真的是现代人的思维，或者说是以普通人的思维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所以他很孤独嘛，就像陈子昂一样， 对对对 都怆然而涕下，就是没有人能理解他。 对对对，就这种孤独还有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吧，其实也贯穿在宫泽贤治的很多作品里，特别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本《银河铁道之夜》。另外咱们刚才说过他的这个人生成长经历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也接触了佛教的一些经文，这些经文呢也让他怎么说呢，更催生了他要梦想创造一个没有贫穷，充满了艺术还有梦想的这样的一个很慈悲的一个天地。而且其实他的文学作品，按照后期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啊，他也是希望通过他的文学作品能够传播佛教中那些劝人向善的故事。这些影子啊，其实我们都能够在这本小说里面看到。那咱们其实现在已经基本上了解了这个宫泽贤治的这个人生经历啊，他的那个精神理念的这么样一个思路。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们可能才能够翻开这本书，更好的理解这个书里的内容。 就是你带着这些知识，带着这些我们了解到的他的背景资料，你再看这个内容的时候，也许就不那么简单的去读一个故事。 对对对，而且你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突兀，因为坦率讲，其实在看这本书之前啊，我对宫泽贤治也不是特别的理解。当我刚翻开这本书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情节，我就觉得很突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这个书啊，刚才咱们讲过了，是一个小男孩躺在山坡上做了一个梦，在这个梦境里呢，和他一起搭伴旅行的呢，其实是他的同班同学，叫科内贝拉。但是在这个书的后半段，我们可以了解到啊，科内贝拉之所以和他一起坐上了这列银河铁道列车，实际上是因为他为了救他们班的另外一个同学溺水身亡了。所以呢，他在这本书的开篇呢，就和主人公焦班尼这样讲的，说不管是谁，只要做了真正的好事儿，就会感到最大的幸福吧。其实他暗示的是他为了救其他人牺牲自己。紧接着呢，科内贝拉又讲了一句话，他说 所以我想妈妈会原谅我的。 嗯， 其实就我个人的感受啊，在了解了宫泽贤治的人生经历之后，我以为其实这种妈妈会原谅我的表达的是宫泽贤治为了自己的理想然后违逆了家人的意愿，他对家人其实在内心是有深深的歉疚的，一方面是坚持自己的理想，一方面呢又让亲人那样的痛苦，所以说他把这种矛盾的心理也表现在了他的这部作品里。这是遇到的第一个情节啊，遇到的第二个人呢更加的奇怪。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宫泽贤治的作品是特别有幻想力的。第二个遇到的人呢是一个捕鸟人，这个人呢就是在银河列车的沿岸，在沙滩上捕捉白鹭和大雁。他是怎么捕的呢？这个要追溯到之前有一个情节啊，就是焦班尼和科内贝拉发现银河两岸的沙滩上每一个沙子全都里面有一个小火焰在燃烧，就像水晶一样。而这个捕鸟人呢，他之所以站在这个沙子上捕鸟，是因为在这个银河铁道的这个体系里，这个维度里啊，所有的白鹭、大雁这些候鸟，它们其实呢都是来自于这些沙粒，最终呢它们也要归于这个沙粒。所以这个捕鸟人捕鸟的方式呢，是站在沙滩上高举起双手，当白鹭就要落地的时候，他双手一拍，然后呢就把这个白鹭捉住了，然后放在袋子里。因为如果你不及时的在白鹭落地之前把这个鸟捉住的话，当白鹭的双脚一接触到沙地，它就会化成沙子融化在这个沙滩里。其实读到这个情节的时候，我想到了咱们看到《西游记》里一个情节啊，就是那个人参果落地了之后就融化了。 嗯， 对。然后呢讲到这个捕鸟人的经历说完了之后呢，这个捕鸟人呀看到了焦班尼这个男主人公手里拿了一张车票，因为检票员刚刚检查过他的车票，别人的车票比方说到南十字星站到某某站，但是呢焦班尼手里的车票是能在银河铁道的全线任意通行的。然后看到这张车票之后呢，捕鸟人其实特别的羡慕，但是这时候焦班尼就突然不知怎么用他自己的话也是不知怎么的突然产生了一种情绪，就是我突然就想把我所有的吃的用的都给这个捕鸟人，甚至是代替他站在这个银河两岸替他捕100年的鸟也心甘情愿，就是为了要让他获得幸福。其实这个情节啊，我们读到这儿会觉得很奇怪，我对一个这个完全很陌生的人不太了解的人怎么就会突然产生了这么强烈的一种同情帮助的情感呢？但是其实这个就是宫泽贤治一直要通过这本书表达的这种为了他人的幸福自我牺牲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捕鸟人的故事啊。此外呢还有一个情节，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呢会知道，就是泰坦尼克号啊。 嗯， 其实这本书呢宫泽贤治也用了这样的一个桥段来帮助自己讲故事。他就说呢，在这个旅途中突然上来了师生三人，这三个人里面呢有一个小男孩还没有穿鞋子，当然了他们现在全都是猫的形象啊。他们就讲他们的船在冰山的时候触礁了，然后失事了，所以三个人才来到了这儿。在谈话的过程中呢，其中那个小女孩就提到了一个天蝎之火的故事。这个故事很简单啊，就说一只蝎子在这个草原里生活，每天都吃捕捉很多食物，突然有一天黄鼠狼看见它了，然后就跟在它后面追啊追，想把这个蝎子吃了。然后这个蝎子呢就跑，看到前面呢有一口井，为了逃命腾了一下就跳进去了。 嗯， 跳进去之后呢就马上就要被水淹死了。这时候蝎子就开始想，哎呀，我每天都捕猎那么多小昆虫，现在呢这个黄鼠狼呢要来吃我，我这么挣扎最终也落到了这样的一个下场，那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让黄鼠狼把我吃了，这样的话黄鼠狼还能吃一顿饭。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说，蝎子的全身就一下燃烧起来，变成 一个天蝎之火，而且这小女孩说她爸爸讲啊，直到今天这个天蝎之火还在燃烧。所以其实这个也再一次用另外一种方式讲述了一个牺牲自己然后给他人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看到刚才的几个故事啊，尽管故事内容不同，情节不同，人物不同，其实宣扬的都还是宫泽贤治那种自我牺牲造福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嗯，其实在刘颖刚才的讲述当中啊，我们是可以捕捉到一些关键词，或者说是从他讲述的那个故事里总结出一种关键词。比如说你说到了生死， 对， 怎么面对生死，蝎子也死掉了， 对， 天鹅被捕到了，然后作者自己的妹妹去世了，这些都是我们周遭面对的生死，作者面对的生死。还有幸福，什么是幸福？ 对， 比如说作者宫泽贤治，他觉得救赎是一种幸福啊，不要让我独独这个在这里享受这一切，而你们在苦难中， 对， 我希望成全你们，哪怕我自己燃烧了不存在了，他在说救赎。还有就是慈悲， 对 啊，我是如此的可以贡献我的一切，一颗白菜算什么是吧，车票算什么，只要你们能够幸福的活下去，我的生命终结我觉得也是有意义的。还有就是孤独啊， 对， 其实他这个是一个很有意象感的这么一个故事。火车我们经常说啊，就小品里都在演啊，这人生是吧，大家你先下车我先下车， 对， 就是人生的这趟列车上，人与人之间是没有百分之百的重合的， 是 这样，有些人早于你下车，你也会早于一些人下车，你会遇到很多人在这个旅途当中，那你怎么面对下车的时候这种分离生死？那如果死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比如说那个天蝎之火，蝎子没有了，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了想我这一辈子啊，他突然有一种释然，那我其实给黄鼠狼让他吃一顿饱饭好像也是一种人生价值，然后他这个火就一直燃烧着， 对， 那是不是死是另一种延续，而没有就是生命的泯灭，再也没有回归，还有就是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当你了解了作者的背景，了解了他的生活背景、文化背景，他的周遭、他的遭遇，你携带着这些信息再去感觉理解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似乎能够更深的去看他们，就不会觉得这些故事没有来由，匪夷所思，不可理解，这怎么能算作名著啊？还有就是日本这个民族他们创作的这些文学啊，包括我给我的孩子就是读那个绘本，就宫西达也他写恐龙的那一系列，都很凄美，到了那个结尾肯定是分离或者是死亡，这和他民族本身处的地域啊，他的气候、他的地理条件就有关系。 对， 那是一个坐在家里都会有危险的，就是那种危机感都会随时随地的 地震 随时随地就是奔涌而来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他们对于死的这个考虑要比我们要多得多。 对， 所以他创作的这种故事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从小学到初中语文课本里都有，然后他们都很喜欢 啊， 都很接受，你就会理解这是为什么哈。 对， 嗯， 刚才那个米夏讲到啊，就是蝎子也好还是那些鸟也好，就都死去了，牺牲了自己然后造福了其他人。其实宫泽贤治的这些作品呢，他除了他魅力所在呢，除了他一个一个给你讲述了这些故事，而且他其实还在制造一个谜团。其实在看他这本书的过程中啊，有时候你翻到结尾，你要到再翻到这本书的开头去找答案，所以你总是不停地翻啊，不停地看，你不断能够发现你之前没有发现的东西。所以我猜想这也是刚才讲到这个编绘者曾村博为什么一遍又一遍地看它，然后一遍一遍地感受到新的东西。我其中有一个情节啊，就是我看过《天蝎之火》之后，我突然回忆起我之前看到捕鸟人那个段落，讲到捕鸟人呢双手啪然后把这个白鹭捉住了，然后白鹭 安心地闭上了眼睛。其实当时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在想，哎，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白鹿安心地闭上眼睛呢？只有在看了天蝎之火这个段落之后，我才意识到，其实白鹿也是这样，与其融化为沙子，尘归尘，土归土，我为什么不在我活着的时候成为别人的猎物，供别人可以吃饭也好，还是作为点心销售也好。其实这个很小的一个细节，几个字儿也能够体现出这个宫泽贤让的这些想法吧。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过啊，宫泽贤治受到一些佛家的经文的影响啊，我们其实也可以从这个书里面的很多不起眼的地方能够感受到这些东西。比方说啊，也是讲到捕鸟人，因为捕鸟人要在银河的沙滩上捕鸟，但是他又坐在这个列车里，焦班尼呢和科内贝拉就发现这个捕鸟人可以一会儿在列车里出现，一会儿又出现在沙滩上，然后他们就问这个捕鸟人，哎，你是怎么回到这儿的？然后捕鸟人就说，这有什么怎么的，我想来到这儿就来到这儿了，我想去沙滩上就去沙滩上了。其实这里面是有禅意的啊。包括还有一个刚才讲过的，就是泰坦尼克号失事的师生三人，其中一个小男孩，他刚到这个火车上的时候啊，他是光着脚的，是没有鞋的。然后等了一会儿，当他已经在这个座位上坐好了睡着了之后，宫泽贤治就讲，哎，说这个小男孩的脚上突然就有了一双白颜色的很柔软的鞋。其实一方面是展现他的那种慈悲的心，就是其实就是像渴望这个天下寒士皆有住的地方，有吃的地方，有用的地方，就是一种心愿，然后他把它画了出来。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啊，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童话，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它是借童话这种形式表达了一种特别美好的慈悲向善的这样的一种心愿。还有一个就是刚才米夏给我们介绍过啊，作者因为毕竟是坚持自己的理想，其实和家人包括和父亲的关系都已经搞得很僵了，他内心也是有一种孤独感，不被人理解的这样的一种痛苦的。所以我在想，咱们刚才说过这本书的直接原因是妹妹去世，我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一方面他这种巨大的痛苦啊，导致他一个人去旅行，一方面是亲人离开，妹妹的去世，其实另一方面我猜测啊，仅仅是猜测，我觉得他的妹妹可能是他的家里人比较理解他的理想，然后也尊重他的想法的人，所以说妹妹去世之后，也许世界上最懂他的人，最理解他的人离他而去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造成他非常伤心的一个原因啊。 其实大体概括这些情节啊，我们把它归拢一下，我觉得大概两点，就是他在说人生注定孤独，其实是这样的啊。还有就是如何面对生死， 对， 其实他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一种拷问，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后来者，那么多喜欢他的读者觉得这个文学作品伟大，因为它抚慰和滋养了你，或者说它懂你，或者说它给你提供了一个答案，说死是可以这样的。 对，一方面我觉得呢，像米夏说的，这部作品抚慰和滋养了我们，另一方面呢，其实我感觉啊，作者也是在很贫苦的生活中，很孤独的这种状态下，通过作品来抚慰自己。我们刚才介绍过啊，这本书里面除了有他的最终稿，还有初期稿，就是在初期稿的结尾部分多加了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呢都是像主人公焦班尼表达了这样一个想法，你的梦境里的想法就是你为了追求理想，为了追求幸福，宁可牺牲自己，向着对的方面前进，这种想法你一定要坚持，千万不能放弃。我觉得他是借自己虚构的人物之口来安慰抚慰自己。就是其实看似一个很强大的人啊，白天帮助农民一起种地，晚上给他们讲课，其实也是有脆弱和承受不了的时刻的。这时候他创作的文学作品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养分。 对，鼓励自己的同时也滋养了别人。 对对对， 嗯。 另外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啊，大家从他的人生经历啊，他的故事里，其实比较清楚的知道了他想表达的寓意。 嗯。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在没有听咱们这期节目的状态下拿到这本书啊，这个书的内容呢，其实是比较难懂的，但是我觉得呢。正因为它难懂，所以其实给了我们一种动力，要不断地发掘它的内涵。 嗯， 咱们刚刚其实卖了一个关子啊，就是说曾孙博为什么还要煞费苦心地在完成了最终稿的编绘，画了这么多只猫啊， 嗯， 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这么多的心血之后，还要再花体量更多三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精力，再去编它这个初期稿，实际上就是因为在这个初期稿里面，结尾增加的两个人物，包括在这个整个书的过程中，他更全面的、更直接的表达了宫泽贤治的理念或者精神。所以我认为啊，曾村博他之所以煞费苦心的把初期稿也编入这本书里，一方面是他认为这稿其实更便于读者理解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其实一方面也是圆了他自己的一个心愿，因为他当初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是想更多的能够理解这部作品。 嗯，那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其实因为我不太读这种图像小说啊，我看的都是文本，就一行一行字， 都是漫画小孩看的。 对，就是我会有那种就是固定的模式，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吧，好像和我正常的就是以前的这种阅读的习惯不太一样。比如说他每幅画，旁边配了文字，然后所有的这个画拼插在一起，组合在一起，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美颜图片，你最后组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啊。 对， 但是刘颖说。我还挺享受的啊，那 谢谢。 你怎么去看他的时候，和你原来那种文本阅读一行一行的，然后插一张图片，然后再一行一行的插一张图片，和这种啊就图文并茂的这种阅读的这种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我特别理解米夏刚刚讲的这种感受啊，因为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是已经很习惯了看文字啊。但是呢，对于一些比较特殊的作品，我可能先要把咱们刚才。等一下要讲的一部作品啊，就是追寻逝去的时光，拿过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我确实在很早以前就知道追寻逝去的时光这本书， 就是追忆似水年华， 对，就是追忆似水年华，然后呢也买了这本书，但是当我翻开这三卷厚厚的三本书之后，我是真看不下去呀， 就是普鲁斯特在说什么呢？ 对对对对，而且他的一个语言的特色也是，就是他自己坚持的一点，就是说很少分段，你一看就是已经头都大了，确实很难让我翻开这本名著啊。但是是因为有了它的图像小说，图像它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它帮助你化解了文字的那种枯燥，而且呢就是追寻逝去的时光啊，它画的确实太好看了。 对， 它一方面是名著本身的魅力吸引你，另一方面是这些图像本身的美感吸引你，让你就是怎么说呢，就走了一个捷径吧，走了一个捷径之后你翻开了这本书。而且我经常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我看到一本名著改编的图像小说啊，如果名著没有看过，看了这本图像小说之后，我往往会去网上再去买它的名著看。我觉得所以图像小说也好，就是原版的名著也好，他们其实二者是一个互相增益的关系，互相帮助，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帮助咱们读者能更好的走进作品， 降低了名著的门槛。那刘颖老师啊特别贴心，还为大家准备了一首诗。这首诗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的作者啊，宫泽贤治写的，他叫不畏风雨。他生前其实写了好几百首诗， 对， 这是一个生前没有人认为他有价值的作家，但是在他死后，在身后啊， 对， 有那么多人觉得他无比伟大。找了很多关于这个《银河铁道之夜》的音乐，那么这首是一个钢琴曲啊，叫也是他的主题音乐。我们在这首钢琴曲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宫泽贤治的《不畏风雨》。 Thank you. 不畏风，也不畏冬雪和酷暑，有一个结实的身体，无欲无求，绝不发怒，总是平静微笑。一日食玄米半升，以及味噌和少许蔬菜，对所有事情不过分思虑，多听多看，洞察铭记。居住在原野松林的荫下，小小的茅草屋里，东边有孩子生病，就去看护照顾，西边有母亲劳累，就去帮他扛起稻束，南边有人垂危，就去告诉他莫要怕，北边有争吵或冲突，就去说这很无聊，请停止。干旱时流下眼泪，冷下时坐立不安，大家喊我傻瓜，不被赞美也不受苦，我想成为这样的人。 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北京时间11:42，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还要和大家继续说说文学名著和图像小说。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日本的一本大家非常喜欢的小说，叫《银河铁道之夜》。接下来我们要翻开一个大部头，很多朋友一定听说过这本世界文学名著《追忆似水年华》啊，手里拿的是他的这个图像小说，是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我们拿到的是第二卷，在少女的花影下，作者马塞尔·普鲁斯特包括我们今天的嘉宾高级编辑玛格丽特读书的创始人刘莹女士，刚才也实话实说，说我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追忆似水年华，三厚大本儿，真是压手啊。 对， 但是翻开之后就觉得真的是不能进入，就无法理解， 对对， 读不下去。 对， 但是好在后来读了图像小说，觉得我竟然看进去了 对对， 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阅读感受，介绍一下这个普鲁斯特 对对对，是这样啊。首先呢，其实刚才我并没有说错啊，我和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因为刚才我讲到我之前买的那本书呢叫《追忆似水年华》，但是呢今天手里面这两卷的名字叫《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二卷呢就是像米夏刚刚介绍的叫《在少女花影下》，第一卷呢叫《去斯万加那边》。另外呢，这本书呢在它的腰封上还特意向读者提了一个问题，叫为什么不译作《追忆似水年华》。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解释起来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可以在等一会儿介绍内容的时候再进一步给大家说，但是我现在可以用一句话简单说一下，它之所以译作追寻逝去的时光，它的目的其实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不是简单的要，或者说普鲁斯特不是简单的要呈现给读者我过去的儿时的那些美好的时光，他是希望告诉读者如何通过你今时今日的感受，比方说嗅觉也好，触觉也好，这些实实在在的感受，让你能够重新找回过去的时光。这个说起来很绕嘴啊，但是呢，它其实背后是有一定哲学性在里面的。我们稍等一会儿给大家再细致的讲一下内容。先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卷本的主要内容啊。第一卷呢，刚才我们说过了，叫《去斯万加那边》，它的这个开头部分呢，是以作者在夜里面醒来，开始回忆往事，回忆了小时候在姑婆家的生活琐事。家里面的一个老朋友叫斯万，这个人的爱情故事，还有他对斯万的女儿就暗暗地产生了一种单恋的感情，还有呢是他长大之后在儿时的一些经常玩的老地方故地重游的一些感受啊。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呢，其实延续了第一卷结尾的地方，讲他在巴黎的时候单恋斯万的女儿吉尔贝特，但是呢在这第二卷里呢，他发现吉尔贝特呢对他忽冷忽热的，所以渐渐的呢这个作者对他的感情也淡了下来。后来呢，他跟家里的亲人呢去巴尔贝克海滨，遇到了一群少女，然后呢对这些少女里面的其中一个女孩渐渐又产生了一个感情啊。咱们刚才讲了很多，说到这个这本书这个原著啊是一本名著，但是我们拿在手里这本图像小说，包括是多么的精美，图像是多么的好看。其实这本图像小说的编绘者呢名字叫斯泰凡厄艾，他的本职呢并不是画漫画的学美术的，而是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总。他本人呢对这个追寻逝去的时光这个原著啊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在编绘这本图像小说的过程中啊，它始终有一个原则，因为图像小说大家知道，图像和文字各占一定的比例，不可能拿原著那样的文字填充到这个画面里面，所以呢它是有所取舍的。在这个取舍过程中呢，它一般坚持的是不取则已，如果我要取其中的文字，一定是不做一字的删减，这样尽可能的保持这个原著的这个原汁原味啊。另外在这幅画我为什么觉得特别漂亮啊，我刚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忍不住的，就是用手就反复的触摸它这个封面，就是想感受这个颜料的这种质感，但实际上这个印刷品里面是不会有的，但是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拿到这本书的时候那个画面给你带来的那种惊艳的感受啊。要了解这本书，其实呢和刚才咱们那个介绍《银河铁道之夜》一样，我们恐怕呢应该先了解一下马塞尔·普鲁斯特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才有助于我们更加能深刻的体会这本书要给我们讲述的一些比较深沉的内涵。这马塞尔·普鲁斯特啊，他的前半生尽管他年幼的时候体弱，但是他家境很好啊。前半生其实是频繁的出入各种社交场合，舞会呀、晚会呀。但是后半生，因为他有哮喘，还有其他各种疾病，就长期的是躺在病床上的。而且呢，他也有比较严重的这个失眠。他这本书呢，《追寻逝去的时光》这本书，他大约是1906年秋天的时候在巴黎开始写这本小说，到1912年完成书稿。但是其实他也和宫泽贤治一样，他直到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全部完成他理想中的修改。而且这本书当然了，最终在他生前也出版了，而且也是自费出版。这个两位大作家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为什么说这本书出版起来这么困难，而且又是自费出版的？是因为他把这本书啊拿到出版社去，这个出版社的很多编辑说，不知道他这700多页的稿子到底在说什么，他要把读者带到哪儿去。还有一位出版社的编辑说，我实在弄不明白，一位先生写他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能居然写上好几十页。然后普鲁斯特就特别的生气，他气愤在哪儿呢？他说，我把我自己全部的精神生活，那种思想，那种痛苦，都浓缩在了这个文学作品里，但是这些人完全看不明白，甚至不屑一顾。 但是呢，其实啊，这个，咱们也要替这几位编辑说两句话啊。如果我们只是匆匆的翻阅普鲁斯特的这三卷本的非常厚的书啊，就会发现确实写了大量的晚会、舞会、家常，今天吃什么饭，明天见什么朋友，就是你确实也不太清楚这个普鲁斯特他到底是在写什么啊。但是呢，他最终的这个核心内容呢，其实已经融入在这些琐事里面。这些琐事里面其实包括两个和时间有关的题材。在介绍这两个题材之前，我们可以借助两个也是很有名的评论家对这本书的评论来帮助我们进入这本书的内核啊。一位呢，就是法国评论家阿尔诺·当蒂佑，他这么讲，他说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对往日的召唤，而不是对往日的描绘。还有一位我特别喜欢的啊，美国文学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他说这整部作品对宝贵事物的追寻和求索，这一宝贵事物它指的就是时间，隐藏宝物的地方就是过去，这就是书名追寻逝去的时光所包含的这个深层含义。那咱们再来讲它这个题材啊，第一个题材就是时间。普鲁斯特在这本书里面给我们描绘啊，让我们意识到时光易逝，等你长大之后，你再回到你小时候非常喜欢的地方，那个地方已经不是你小时候看到那个样子了，甚至你自己也已经不再是小时候的样子了。他就有一个理念是说，人随着时间的进展是在不断的由于你的变化而进行解体。但是呢，与此相矛盾的是，一方面普鲁斯特很痛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同时他也希望能通过某种方式留住过去那些美好的时光，而且他真的就在自己的经历中发现了有一种特殊的时刻。这个特殊的时刻体现在书里面啊，就是我们大家其实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一个特别有名的小马德莱纳蛋糕的故事。这个故事怎么回事呢？就是当这个书里面的我成年之后，有一天呢，他母亲给他端来了一杯茶和一小块蛋糕。这个小蛋糕呢，是他小时候曾经吃过的，叫小马德莱纳蛋糕。他拿起这个蛋糕，又喝了一口茶，这个两种食物在嘴里这个味道突然让他就是震惊了一下，因为这个味道让他感到一种超脱，甚至说是一种特别强烈的快感。后来他突然意识到，他使劲寻找这种感觉啊，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他小时候在贡布雷的这个姑婆家，这个姑婆喂他这个小马德莱纳蛋糕时候的感觉。他一下通过这个蛋糕就意识到了他的整个童年其实都是通过这种味觉恢复到了他的这个整个生活中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在这个作品里体现的第二个题材，就是尽管时光易逝，个人会解体，但是我们是有可能通过现时现地的一些真实的感受，让已经逝去的时光返回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中。那他之所以提这个，它的意义何在呢？我们让过去的时光回来，它的意义何在呢？它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战胜了时间，我们获得了永恒。人在通过自己的精神和时间的斗争中，依靠这种艺术，这种再现的魅力，取得了胜利。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咱们这本书追寻逝去的时光，尽管很厚啊，内容很多，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没有办法给大家比较详细的讲，但是核心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我们今天其实还有最后一部作品伊比库斯的预言，其实我是特别喜欢，但是时间的关系呢，可能不能给大家介绍特别多了。但是呢，这个故事的一个核心的理念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看通常的介绍啊，就是在战争、在金钱的诱惑这些碾压下，人性最终暴露出来。但是呢，我认为这本书的作者的名字叫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但是请听众朋友们注意，他不是我们通常知道的写《战争与和平》的列夫·托尔斯泰啊。这位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也是俄国的一位大文豪，甚至可以说他的名气完全不亚于列夫·托尔斯泰。其实他借助这部作品，包括为什么说伊比库斯的预言，伊比库斯在这本书里面指代的是恶魔的预言，但是实际上这本书里面的一个主人翁，一个叫西梅 梅翁的小会计啊，他经历过战争，颠沛流离，最后整个人失去尊严，为金钱，为自己追求的一切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鄙视他，我们鄙视这个人啊，怎么不要尊严呀，怎么没有羞耻啊，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生物在求生的时候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所以尽管我认为这本书啊，包括也是一本图像小说啊，它的笔触是比较阴暗的，似乎是在呈现这个人性的阴暗面啊，但是我感觉这个阿列克谢·托尔斯泰这位现代主义的大师，他其实是想通过这本书赞颂人性的另一面，就是不管你遇到了多大的困难，你遭受了多大的屈辱，就是随时都面对这种死亡的威胁，我依然要勇敢活下去。所以我认为这本书啊，我们可能会觉得现实主义作品可能最终很悲观，但是其实在我眼中看来，我觉得它其实有着那种浪漫主义作品的那种光环，那种说希望可能有些过分吧，但是他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因为人性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它一方面让你会觉得我这个人可能有的时候很丑陋，但是我这种丑陋实际上是为了能够活下去。那对于一个生命体来说，咱们举个例子，在丛林里的野兽来说，那这就是它最顽强的一种生命力的体现。 嗯，时间的关系啊，后来刘颖说的有点着急但是我看他在介绍名著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种感觉啊，就是我们请来的嘉宾真的是降低了经典文学的门槛，他给我们搭起了一个桥梁。你知道文学名著在说什么，你有更多的途径去更全面的了解文学的意义。其实文学的意义在于什么啊，在于宣泄，在陶冶，在于领悟，在于感受到穿越时空的那个作者其实和你一样面对人生的这种苦痛无奈啊，艰难。我们经常说人生多艰，这个文学的意义在于当你把人类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苦都看了一遍之后，你在关照自己的生活，你是不是就有了一些力量，觉得啊，其实我面对的这些我是可以放下的。这里你真正放下，也许你又走进了一步，这就是文学的意义。今天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多书啊，也许读起来你依然觉得它无比厚重，看不懂，但是也别着急啊，慢慢的去理解它全部的意义，它经得起岁月的淘洗，这么多人都喜欢它，它有它自己的价值。等到有一天你真正能走进它，读懂它的时候，也许你又长大了。感谢今天大家的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